上任期由06至07年，并在2012年起再度拜相。报道引述民调显示，虽然安倍近年受到家计学员的等等的政治丑闻影响，但是仍然有四成至五成的支持度。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海鸥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在吕宋附近进一步减弱。同时，热带低气压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2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4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9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1.4，建设银行6.39跌3仙，友邦保险78蚊跌1.5，盈富基金27.1跌0.5，瑞星科技57.15升0.5，美团点评97.6升1.6，港交所248.6跌3.2，中国平安91.7跌0.5，工商银行5.8冇升跌，石药集团20.65跌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107，瑞士法郎7.903，澳元5.336，加元5.891，新西兰元5.025，欧元8.66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8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3美元，卖出14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港铁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继续系暂停。咁另外红磡站同埋大学站而家都系继续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之后同大家跟进返喺九龙区嘅封路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一段、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漆咸道南呢都系继续受阻。咁另外卫理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嘅车辆呢系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嘅车辆暂时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多条嘅巴士线都是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行驶，详情请留意运输署网页。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现在去到近海丰园，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马会大楼。今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海宏道和培正道。另外，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而家车龙排到近伟业街天桥。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 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唔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啦。 出街唔出街，出街唔出街，唉，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喎、 啊，系咯，星期日喎、 啊。二台周日晚上有好音乐， 晚上六至八有长假期，九至十二二千靓歌再重聚，凌晨十二点到两点，新地任我行。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出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又是呢个音乐小知识啦，歌咧有两种嘅，一种叫 MMM 啦，一种叫 MMO。 咁呢个到底系 MMM 定 MMO 咧？ 冇人唱嗰啲就系叫 MMO 啦，嗰啲就叫伴唱。呢个就系叫揿错带咯。好啊，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二啊，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啊！ 嚟到我哋最坦白嘅音乐节目啊！ 系啊，嗱，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 系啦。喂，咁啊，最近有一首嘅歌啦，咁啊，同埋一部电影嘅，呢套一部系叫励志片咯，可以叫做 系 啦。咁啊，改编自系包山王啊，黎智伟一个真人真事嘅，系啦，即系有意外之后咧，佢真系有种超能力咁样样啊，好似将啲人睇到做唔同嘅动物咁样，嚟紧都会上画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叫狮子山上， 系 咁你知啦，即系 我哋二台院线都介绍过噶， 哦系咩？ 系啊， 我唔好听添， 我有听啊，系唔觉意听。 咁咧就係你知咧，即係最近其實我都係近呢半年先對獅子山係有一種係比較強烈啲嘅一種 感情啊 感受喺中間啦。咁啊，你知呢套電影咧有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嘅，咁啊主唱嘅咧就係有小肥啦，另外咧仲係有 J.R. 嘅，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 是天光還是天黑，根本一樣。是争取还是放弃？我演小角色有否两样？天天干活于上，呼吸生活，安守这坚固堡垒，独仰望我天窗。 每天幻想交织理想 长攀不上，大时代独存伴，人潮内我没有感伤，不必痛哭，不要害怕，我无眠长，即使痛哭，不要害怕。 作曲咧同埋編曲咧有韋啟良啦，填詞有 A 得五加埋有小力嘅，咁啊有小皮加埋 J Ari 啦，有呢一首係新歌啦，咁啊而家個個都係講緊雞蛋與高牆啦，呢首歌嘅歌名都係同一縫長氣的關係嘅，作品嘅名稱叫做那句長攀不上。呢位歌手咧，一入到嚟嘅时候咧，佢就话：卖花梗系赞花香啦。 但系真系好香喎、 啊。系啦、啊、，Hi 林依文。 Hello， 又系我。 系啊， 即系上到嚟多到唔好意思，因为只只歌都 plug。 系啊，所以我同你讲想快啲派啦，快啲派碟啦。咁如果咪建筑两年噶啦。 真系喎，呢只碟真系建 築 兩年， 差唔多啦，系啊。喂，講緊係林義文呢張新嘅專輯啊，叫錯音， 錯音 係啦。咁而家咧最新派台咧就以呢隻同名嘅 single 啦，都係叫錯音， 冇錯。 係啦，我想講下成張碟嗰陣時呢個 title 同錯音點樣可以包攬曬成張碟個主題喺度做咧？其實 啊冇嘅， 哦 ，OK， 係啊，即係唔係。冇咁冇咁史詩式嘅件事，嗱咁的確最史詩式嗰樣嘢係咩呢？就是、派耶嘅時候咧，其實八隻歌已經齊章噶啦，但係即係個 demo 齊啫，係 melody 啫嘛，咁但係歌詞係未齊嘅，咁的確咧呢首歌咧嘅歌詞係比較遲出，即係今年先出現嘅。 Okay. 愛情始終快樂甜品，包括最後的信仰，其實全部都係舊年嘅，係咁而家今年就最新鮮寫到嘅就係解語花，同埋我。同埋初音，即係大家而家出咗唱片聽到呢三隻未聽過嘅排台歌。咁、其實我哋點解會派隔咗兩年派呢？係因為我哋做呢八首歌，首首都係主打，所以唔想有任何 side track。咁所以就 pluck 曬先嘅出唱片。咁呢隻歌係叫做《好物尋歸地》，即係以為最後的信仰犀利咩？仲有同樣咁犀利嘅錯音。 係，OK。咁嗰陣時你係點樣係阿鳳允琪同於日瑤佢哋兩個，然之後有一個概念交俾你，定係點樣錯音？點樣解讀呢兩個字咧？我應該 錯音其實一開始已經有噶啦，一切嘅嘢係嚟自虛擬嘅想像嘅。 Yeah. 呢日有啲訪問就問究竟呢隻初音同初音未來有冇關係？冇、直接關係，但係嗰個 idea 有少少關係。其實係有啲諷刺嘅，即係有咁多唱得咁好嘅人，有咁多咁有才華嘅人，點解我哋要追求一樣虛擬嘅嘢？就好似我哋而家喺網上嘅世界，係有好多好有趣、好新鮮嘅嘢。但係講到尾，其實都係人啊嘛。人同人嘅接觸好似越嚟越遠啦，同埋我覺得甚至乎已經講到好老土啊。人與人嘅接觸係咪真係咁遠呢？其實我哋始終都係需要 human touch 噶嘛。咁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唔應該側重於任何一樣嘢，即係網上虛擬嘅世界有佢可愛，有佢有趣嘅地方，而人同人之間嘅接觸都係一樣。咁我哋點解會諗到初音呢？係因為初音係虛擬嘅聲音，呢首歌一切嘅發生，由啲嘅唱片都係一切虛擬嘅聲音而起嘅，就係個歌詞係講捉不到的他， 呢套電影 嗰套戲啦，咁就係講個男主角鍾意到 OS 啦，然之後到最尾其實係講緊一種寂寞啦。其實我哋講到尾，我哋需要喺網上面世界揾咁多嘅安慰，甚至乎喺個 OS 度揾一個安慰，係因為我哋有好多感受真係好難釐清，即係有好難去分享唔到啦。或者你對住個真人你都唔想講，有好多人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好疏離，其實你未必會真係會傾偈嘅。但係其實我哋真係問翻心，個寂寞係因為咩啫？點解唔行出一步去同人傾下偈咧？咁雖然我講咁多呢啲嘢啦，就好似同初音冇乜關係啦。但係你問我源頭啊嘛，即係後來我哋呢隻唱片叫 The Beginning of Sound 初音，係因為一切有聲音之前係因為有感受。 哦， 而呢八首歌其實都係啲不能言喻嘅感受，亦都係一啲不能好難啟齒、好難分享嘅嘢。你點樣同人講話？我好餓，我好渴望嗰啲嘢，你唔會講嘅。你攞咗先嘅。我好渴望物質世界，你咪去賺錢咯。你未必會真係真心同人講，其實我真係好渴望發達。你未必會咁講。或者我其實 我係嗰啲，我真係好想有錢啦、我想嫁個有錢人啫。 你份人比較直接啫。 唔要面咯， 我都想啊，我都想啊， 系咯。 所以是有些是这些不能言喻的，或者你未必会讲出口的一些，可能是渴望又好啊、 嗯、 感觉又好啊。 或者你其实真的很不想放手咯。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是劝你你有几喜欢那样东西你都要放手嘛。 Yeah, yeah, yeah, yeah. 最后的信仰其实你很难讲，我最后相信心里面有些人你是拿不走的、嗯、如果不是有首歌包住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了、啊、这句。你明白吗？即是这样很老土啊。 是 但是音乐就是可以这样。 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早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爱是人出魔鬼的一种自恋，爱是带点辛酸的情真，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 因为初音是讲紧系今年的一个新嘅创作嚟噶嘛，咁系嗰阵时系边个谂起，喂，不如试下邀请个冯咏琪啊？ 哦，咁啊，旧年系因为冯咏琪咧系我天蝎宝宝盟友啦， 系， 系佢同我生日争一日嘅啫， 系。 咁而我其实几乎我唱过佢好多作品， 嗯、 而佢琴日讲咧，我先谂起系佢写俾我嘅作品两首都有奖攞噶， 嗯，《 Wannabe》同埋《银发白》， 系， 同埋《岑宁儿》啦，即系《银发白》就系，咁所以佢都系一个福星嚟嘅， 系， 同埋我觉得喺呢一行里边咧，即系音乐嘅世界里边咧、嗯，最紧要系有盟友，而佢系其中一个我好亲密嘅战友咯、哦，所以今次出第四嘅唱片都系一定有佢嘅 ，OK， 蓝美邦都系噶。 哦，系啊， 第一隻都喺度噶， 佢系系系。不過有趣，即系呢三首歌咧，頭先你講咧，即系《Wannabe》啦，《銀髮白》啦，同呢一首、都三種幾唔同嘅質地嘅嘢嚟嘅咁樣。咁今次有冇同佢講？喂，我希望有一首點樣嘅歌，定係阿 Vicky 啊？嗱，交俾你啦，我好想揾你寫首歌。 係啊， 咁你覺得啊咩啱我咧？今次呢張碟咁樣嘅時候 啊，呢八隻歌咧，全部都唔係。不是 by request 的，即不是因为有个心里面想要做些什么去找的。你是全部都是我妈卡西来 的。是的，即是他厨师法版。 全部都是厨师法版来的、 啊。 因为其实如果你当这八隻歌八个这么多个单位全部都是一间餐厅的话的，你基本上入去敲门你都知道自己吃什么。是的，而且他们的 quality 已经很成熟咯，即是你所有人都是。 OK， 而这首歌呢初音呢就分两个版本的。 是 大碟有一个版本啦。 嗯 digital version 或者係派台嗰個版本咧、有啲啲嘅唔同嘅呢壇嘢，點解開頭會有咁嘅諗法嘅咧？喺個歌詞上面啊， 嗰個分別係因為其實阿 U 寫完份詞咧，佢就走去喺嗰兩句有分別嗰度啦，括咗後面仲有一個 option 嘅。 哦， 咁但係我哋呢只歌呢一首歌嘅製作團隊，即係包括 Vicky 啦、我啦、阿 Bert 啦同埋阿 U 啦，大家都好難揀啊，就覺得不如立白擺曬啦，即係不如大碟一個，然之後派台一個啦，咁大家自己發現啦，咁大家的確係發現得非常之快，咁然之後嗱嗱臨就問啦，其實兩個版本咧嘅分別係咪真係好大？即係唔係兩個故事，但係係兩個感受方式，係啦。如果大家未聽初音呢首歌，我可以大概講下，就係你你自己一個人跟自己傾偈的時候，你掛住已經再不能掛住那個對象， yeah. 而你有的那些感受，寫唱片，即是這首歌裡面講的東西。但是你始終都是需要離開它的，即是這首歌講的結果是你要放低這件事的，如果不是呢就很難捱下去的了。我又要懂得放低你，到最後我亦都要明白，其實今時今日搞到自己這樣是因為我自己自憐自棄而已。咁所以咧， 但系啲版嗰个歌词嘅分别就系、是、到最后我会引导你把我处死，即系不如你杀死我啦，我唔想再磨折磨落去啦。而到最后，这种故事多么幼稚，我为何记起？这种故事多么幼稚系，其实你都有少少去评论紧件事。但系咧，我哋拣得派台嗰个版本咧，就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我都知道我最後會把你處死，一個版本是你殺死我，一個版本是我殺死你。咁而我殺死你嗰個版本嘅結局咧，就係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從何說起？其實係兩個幾唔同嘅角度嚟嘅。一個咧個結局就係話，我覺得呢件事好幼稚，即係我做乜嘢會仲諗翻轉頭咧？咁係有少少自怨自艾，係比較年輕啲嘅，其實呢種感覺。但係如果成熟啲去諗咧，就係、是，唉。如果我有一要讲故仔，即系我无论我唔去评论呢个故事，但系我应该喺边度讲起？两种都系无奈，但系一个年无奈年轻啲咯，即系自有少少自怨自艾啦，仲系咁呢个两呢、這个就系呢两个版本嘅分别。 OK， 咁我就想知啦，咁边个决定派台嘅系边个版本，落碟系边个版本嘅咧？你哋 啊，其实呢样嘢好 random。 冇所谓啦，咁 样冇所谓啦。 总之有两个版本，你揾阵嚟听啦。 系啦， 咁样样嘅。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修饰，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致，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辛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良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景惆怅，靠默冲去云旋，给我听想听的弹幕，心已死，一千次为民成就，我哭去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心魔已悄然埋下了不少惊险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碰亲，只有继续靠幻觉躲避，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 使有人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校长李建文促请保安局澄清，现时由校长带来理大校园的未满18岁学生并非自首，亦都不会被即时拘捕。李建文表示，警方一直承诺由中学校长带来理大的未满18岁学生只是会登记身份，然后可以回家，当局会保留日后追究权利，但是他们并非自首。他对今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讲法感到愕然和诧异。他又说，今日回到去理大的时候，有考虑离开的学生向他表示担心离开等于自首。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正强表示，网上传闻有离开理大的有离开理大校园的18岁以下学生已经被捕或者搜屋。他强调至今未有收到相关报告。警方重申对理大未成年占据者的安排不变，如果未成年人士离开理大校园，警方不会即时拘捕，但是会为他们影响和登记各人的资料，并且保留追究权利。警方表示，因应理大的暴力冲突，现时仍然有人逗留在理大范围内，而当中部分是未成年人士。警方再次强调，一直希望以和平方法解决现时的冲突，而所有人都必须尽快和平有序离开理大。中环午饭时间，一批市民在北打街聚集，并且高叫口号。下午1:00有人过马路的时候站在斑马线，之后有防暴警员到场驱赶，并且封锁斑马线。大批人继续站在行人路上，要求过马路。防暴警员指他们站在行人路都会造成阻塞，一度举起蓝旗警告。另外，在观塘一带，有人在午饭时间走到观塘道，多人举起五只手指在街上步行，象征争取五大诉求。他们又到回旋处近观塘消防局一带设置路障，尝试阻碍交通。民建联要求政府尽快开通红隧，以及暂时宽免各条隧道的收费，改善现时本港陆路堵塞的情况。议员陈恒斌话：虽然现时红隧的收费亭未能够运作，但他认为整条隧道依然可以如常运作，担心延迟开通隧道会令到路面情况恶化，希望政府能够体恤民情，在艰难时刻宽免红隧以至其他隧道的收费，以改善路面挤塞的情况。另一个议员蒋丽云就希望政府能够控制红隧上方的天桥，以免杂物掟向隧道入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7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52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9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元，跌1.6；建设银行6.4系跌2仙；友邦保险78.05元系跌1.4；瑞星科技57.35升8.5；盈富基金27.1系跌1.5；美团点评97.45升1.45；港交所249.4跌2.4；中国平安91.75跌6毫；工商银行5.81系升1仙。石药集团20.65跌6.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27， 日元 108.53， 瑞士法郎 0.991， 澳元 0.682， 加元 1.329， 新西蘭元 0.642， 人民幣 7.029， 英磅對美元 1.292， 歐元對美元 1.10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148 點，跌144點。港金現價報 13,780 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473.41 美元，賣出 1473.9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游乐场。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继续系暂停。咁另外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都系继续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十一点结束。九龙区嘅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七咸道、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伊利莎白医院、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咧，道路继续都系受阻。咁另外卫理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嘅车辆系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嘅车辆就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东行龙尾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咁而九龙入口方面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北角码头。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咧，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海宏道同埋培正道。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车龙排到近伟业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嚟到下昼嘅呢个系3:39， 系翻嚟之后，我哋有今日嘅嘉宾林义文啦，介绍佢呢一张最新嘅专辑《错音》 啊。系啊，头先即系讲咗，即系始终都吓过去呢年纪都又系见你啦，林义文系咪先？咁而家只碟就出咗啦。但我想问，有冇其实谂过系之后个 plan， 大概想做啲咩咁噶？ 绝对有，我已经谂埋退休噶啦。 啊，系啊， 系即系谂到好远噶啦我。 主要系我啲儲蓄嘅習慣啦， 呢個退休係兩年後啦，諗住大概兩年後退休揾夠啦都咁樣。 未揾夠，但係可能我唔知啊，即係我成日每一次做嘅時候都有一個提醒俾自己，係你唔知道幾時係你最後一次做嘅，即係音樂你真係唔知嘅，因為。有時候你做啱嘅個，你做到一樣嘢咁啱個時代需要，咁咪會繼續做咯。但係人，我諗 我的工作態度不會停止、 yeah. 但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會有完結的一日嘅， 即 係我不知道究竟會不會有一日、哦、原來我真係唱不出，我寫不出啦，咁可能就是完的啦。 Okay. 或者不知道 的，咁呢種是看破啊，定是消極先？其實一線之差啫喎。 唔消極噶，我諗人是應該要接受有啲嘢會完結， yeah. 你才會更加俾心機做而家嘅嘢。 Okay. 因為真的冇嘢不會完、 嗯， 人都會走咯，即係何況、嗯、何況一件事。但是我希望我盡力有機會留俾世界嘅嘢都是好嘅咯。所以我諗翻轉頭，我有少少嘅反省嘅。呢、這個唱片咧，完全是放手。俾所有嘅音樂人， 嗯、 我好多謝佢哋將咁好嘅嘢交俾我，我亦都交出最好嘅自己俾佢哋。而下一次嘅我，經過呢兩年嘅試練同埋成長咧，我喺心裏邊有好多諗法，我有好多嘅創作想做，所以我希望跟住落嚟生出嚟嘅嘢就係我自己出發多啲，即係我自己去寫，寫得多啲啊，唔係淨係唱咁簡單咯。同埋我希望都幫其他人監製，我覺得個合作可以進化成為我去監其他人唱。近排有一個好好嘅經驗，就係我幫金都做咗配樂，咁、主題曲都係我寫嘅，咁就 Steffi 唱嘅、我覺得好inspire 到我想點做，因為我一來中意做電影嘅配樂， yeah. 二來就係我當我真係去幫人哋揀佢點樣唱同埋監人哋點樣唱嘅時候，我發覺我的經驗用得到，咁、當然我覺得仲可以有好多進步嘅空間。我亦都唔係一個真係咁 experience 嘅人，因為我身邊一路都有人幫我教我噶嘛。但係我都要踏出呢一步去試下，先至可以再進步多啲。咁喺呢個經驗裏面好好，尤其是我覺得感動係因為我哋其實係同一年出道嘅，即係我喺有時頒獎禮咧，你望到側邊咧有啲寂寞嘅覺得，因為同我同年嘅人其實都冇乜幾個值，即係真係仲會坐喺我身邊。咁我覺得啊，都得翻我一個咁。但係當我真係做緊金都嗰個配樂，我同 Steffi 錄緊音嘅時候，我覺得哇，我哋同一年，你去拍戲，我就繼續唱歌，我哋好似冇乜點離開到個本位。到到佢翻返去唱歌，佢係個女主角嚟嘅，咁佢唱翻首歌啦。咁但係我都係創作人嚟嘅，我就做翻我自己做嘅嘢。隔咗差唔多廿年時間，原來大家只係喺自己嘅範疇裏面繼續俾心機做、我好記得個錄音咧，其實係錄咗五 take 嘅啫。即 Steffi 佢係因為經過咗演戲嘅呢個訓練咧，佢個套字啊，點樣唱歌，點樣去講嗰啲感情咧，真係唱得好好，真係唱得好好。 所以我就係尤其是近排咧，你咪做咗全民造星二嗰個第一 round 評判嘅。係 啊， 我喺度睇佢嗰啲 comment 咧，我覺得啊呢、這個女人咧，佢睇呢一個演藝嘅工業。其實佢都係幾透徹有啲睇法喺中間， 例如係啲咩咧嚇？ 咁你睇翻咁多集啦，自己九啊九個啊，嗰度有 逐個講。 你拍通宵我知道， 七點喎。 咁但係我就話，可能呢一啲嘅諗法，其實喺你做音樂或者當你係監製嘅時候，你可能係幫到一個 artist 去到諗另一個方向嘅嘢、都唔出奇咯，係通噶嘛。其實好多呢啲經驗嘅嘢。 係啊，其實同埋我有發布會嘅時候咧，咁啊花姐嚟咗做特別嘉賓，咁佢就走嚟祝賀我咁樣啦，咁但我都真心喺台上面多謝佢。咁但係當我多謝花姐，就係俾呢個機會我。當我去講嗰啲 comments 嘅時候咧、其實我提翻自己好多嘢、因為我哋嘅長大，我同羅海彤都係一樣，即係我哋長大嘅時候有好多大人教我哋嘢， yeah. 然後話俾我哋聽邊啲嘢啱，邊啲嘢唔啱。最緊要係去啟發我哋諗自己想點。所以我有機會去做翻一個叫做老師啊。評判啊，咁嘅角色嘅時候，我去講嗰啲嘢，我就知道啊，原來咁多年嚟有啲嘢我學咗啦。所以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嘅提醒 咯。OK， 嗱，頭先我哋講咗咧，又話林義文呢首係新歌啦，錯音啦，個大碟嘅概念啦咁樣。咁入邊咧，其實仲有一啲係side track 嘅。我好慶幸而家今時今日仲有side track啦，因為其實真係買少見少噶啦。係啦，有兩首嘅side track，揾你講下啦。有一首咧就叫《解語花》，係啦，阿於日瑤作曲啦，一封填詞嘅，咁啊 Jero 編曲啦，咁啊你同阿於咧一齊監製呢首歌。 嗱呢首歌咧就係我最唔識講嘅一首歌嚟噶啦， 好 pass。 哎呀，係好嘢， 好就得啲人咯。下一首， 可以話為 呢首歌咁難咧？ 難講係難講，就係佢好獨特啊。 係， 我記得有一個 moment， 係呢首歌 mix 好啦，整好曬。 然之後我同阿於就大家喺度討論緊呢首歌，大家覺得點？咁我同佢成日都有呢啲 moment 噶嘛，即係整完一首歌之後就大家傾下咁樣，你覺得點啊？即係少少當係檢討。然後我哋嘅一致嘅 comment 都係覺得呢首歌好獨特。佢唔係真係有啲乜嘢好特別嘅故事好講，因為其實始終呢一個係一個音樂作品。佢最獨特嘅地方係呢四個人加埋係咩嚟嘅？呢首歌個 melody 咧好中式嘅。阿 Jero 咧就出名嗰啲 touch 好鬼佬。阿 Jero 咧就好多戳下戳下，有好多 touch， 即係好多趣味，好有趣味嘅嘢。我哥咧就好 nerdy 嘅，即係佢寫嗰啲字引用咁多典故咁修辭手法，好其實好 nerdy， 我覺得書蟲嚟嘅，其實佢一個。我咧就係一個好輕鬆嘅人嚟嘅，但係我亦都係有我精細嘅地方，所以呢四個人加埋就變成咗呢一首歌咯，加埋 Matthew 嘅 mixing 啦。 Okay, Matthew Sim 系 啊，佢系长居 New York， 但系佢真系帮我哋做呢只唱片咧，基本上几乎首首歌都系佢 mix， 佢、 啊、 教嘅声啊，佢点样混音啊，其实令到每一首歌好独特嘅地方都出到嚟。 系 咁呢首歌我话讲唔到系，其实佢冇啲咩需要特别解读， yeah, 但系入边有好多内容你可以查探啊。咁、啊、变咗佢系一个。佢係一個世界咯，即係你四個人咁唔同，加埋佢變咗一個好獨特嘅世界咯、 嗯。 如果你叫我介紹我只可以話你不如好，你去聽一下，你任何時候都去試一下聽呢首歌，你睇你有咩感覺。 嗯即係嗰種華陽共處嘅 feel 啊， 係啊！ 但係呢首歌我覺得有趣就係睇翻阿一峰嗰個歌詞咧，佢以前有一張碟我好中意嘅 《花絕》 係。 嗯， 咁我覺得係呢首歌嘅歌詞係好 fit in 到喺嗰張碟入面嗰種嘅質地嘅。咁嗰陣時佢又係揾阿 Alex Wong 一齊同阿黃興一齊做成個 project， 都有少少類似嘅換味喺中間。 係啊係啊係啊！誒呢、首歌有個好勁嘅嘢， 係 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就係七七三七七七一句咁嘅嘢咁。喺廿年前，我哥寫一首曲，於日瑤寫一首詞，係俾 Seventeen 嘅。而呢、這、一個當時阿於幫呢首歌寫詞嘅時候，入面係有寫到尋尋覓覓冷冷清凄慘戚戚。 哦， 嗰首歌就係唱歌啦。 係， 嗰首係第一隻，即係 The Very Beginning of Sound、 yeah.。 第一隻 Seventeen 第一唱片啊嘛，我第一次出唱片，嚟到我第四隻 solo 唱片啊、 嗯， 即係最啱啱至現時為止最後一隻。都是調翻轉個崗位，就係、是、於日瑤寫曲，我哥寫詞，但係佢哋都係用到凄凄慘慘戚戚落去。是李清照的詞、 哦、是 coincidence 來的 是啊他們不記得的了是我知道 的哦所以又有這些 這樣 當事人才 pick up 到即是你才會 pick up 到 是啊不知道誰跟我說的不是我自己發現的、 哦、 很厲害、啊、我覺得這件事 是那我聽一下這首假如花吧 好啦夢夢夢裡花飄散後又 仲有一首咧，都係一個 side track 嚟嘅，都係今年新誕生嘅作品啦。頭先我哋講過啦，呢首歌叫做《餓》 ，Hungry 係啦，一封作曲周耀輝填詞嘅，咁係阿 Ari 做編曲啦。咁你同阿於嘉咁滯嘅呢首， 冇錯， 好係啦，有幾餓啊？講下呢首 真係好餓啊！人啊，真係需要餓先會向前行嘅。 係，所以呢種唔係真係肚餓嗰種餓啦，係餓波啊，即係嗰種係餓。 係你好渴望有一啲嘢。其實用呢個字就呢個切入點係耀輝諗嘅。 係， 我同佢咧周不時都會 text 下嘅。咁然之後就講到，我覺得我哋應該喺音樂創作裏面俾多啲能量人啦。即係咁，於是咧我哋就佢話我都係咁諗，所以我想寫嗰樣嘢叫餓。即係你真係 stay hungry， 你對一啲事渴望，你就會繼續過落去啦。其實我諗大家保持年輕，亦都係一個咁樣嘅渴望。我諗如果你覺得我夠啦，我飽啦，其實好衰老嘅感覺。你唔知想，你唔知道想再點樣行落去嘛。但係人生既然未完，你都要活㗎啦。咁點樣活得精彩啲？點樣活在當下呢？其實我哋即係我諗中呢十年，大家又做瑜伽啊，又食素啊，又大自然行山啊，踩單車啊，跑馬拉松啊，呢樣嗰樣嗰啲嘢咧，都係基於一個渴望，你其實你想今日過得好啲。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都係。即系近来我哋好想摆入佢个心地咯。 咁但系呢一刻嘅林彦文，你有啲咩嘅渴望啊？ 我渴望学多啲新嘢。 嗯。 咁例如我而家近排 pick up 多啲习惯，就我想即系睇多啲书啊，即系学下道理啊，然之后画下画啊，写多啲歌啊。其实呢啲嘢听落好似我应该要成日做嘅，但我真系要好俾心机咁用好多时间去钻研。其实我真系自问冇乜，因为好多时候做咗其他嘢，咁然之后或者去旅行都系，哎呀放松啲，唔好谂咁多嘢。我平时谂好多嘢嘛，咁啊同埋每一就算你清闲嘅时候，你都系谂紧之后做个 project 系咩噶啦。咁变咗睇落好似我好勤力，但系我觉得应该好专注咁做一样嘢，我好似未。冇一個好持之以恆嘅習慣， 但係我諗，如果係譬如我身邊咧有好多係喜愛林彦文嘅一啲 fans 咧，即係佢哋反而調翻轉，你問佢哋有咩渴望，就係佢哋我可能好渴望你會得到某啲獎項上面嘅一啲嘅肯定嘅。 咁你哋投票啦，唔該。 我都呢樣嘢對你嚟講嗰個份量有幾，即係獎項啊？喺你心目中個份量其實係有幾高有幾大？ 哦，好高㗎，我好中意攞獎㗎。系啊，有钱都问唔攞啫。 系 啊，颁咩我都攞，颁几多我都攞，冇得攞唔开心，攞咗开心。 系， 我觉得好好啊。 Yeah. 即系做咩要咁清高呢？ 啊， 系啊系啊，即系，但系 我问你都唔系希望你话，我唔 care 咯，都冇咁虚伪嘅呢个问题。 同埋我即系真实地，大家好即系好踏实咁去承认一件事，就受赞赏系好开心嘅。 系， 所以咧。有獎攞我會好開心，冇獎攞我會唔開心。但係咁樣，但係呢一個開心同唔開心，究竟佔我人生有幾大部分？唔係咯，唔係好大。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因為我有得做啊。即係今年冇話咁算啦，下年咯都有啲失望嘅。我做得咁好又冇獎，唉咁。我覺得一定要有啲咁嘅感受。即係如果你係咁，其實我覺得唔 care 噶。咁我又真係好 mean 咁講啦。如果真係唔 care 咧，就不如轉。做其他嘢係啦，就你既然喺呢個地方你繼續做緊嘅，你一定係應該有個渴望喺度。但係嗰樣嘢我亦都好清楚知道，佢唔係去 define 我做得好唔好。我喺呢一個唱片裏邊，我亦都有一個好真實嘅感受啫。即係出咗個唱片，我覺得有啲嘢放低咗、放開咗出嚟，即係送咗俾大家。呢八首歌全部都係為人寫嘅，即係唔係為我覺得自己好中意所以寫。我絕對中意呢啲歌，但唔係一個偏好咯。咁而另外一樣嘢係，我覺得你要對一啲事有希望有失望，你先可以繼續向前行。即係我想呢、這個心態是健康嘅。如果你話唔要咧，係唔啱嘅。但係我覺得係應該要恨咯。你唔恨就冇噶啦， 咁所以我都几期待就系、是、我唔知道喺呢两年入边，可能你又会累积咗一啲嘅情感，或者啲谂法，可能系摆到落你嘅音乐度嘅。我系几期待睇下呢一啲嘅事情，如果成为一首歌嘅时候，一张碟嘅时候，又会系一个点样质地嘅一张嘅专辑咁。 冇错，大家又可以先期待咗个演唱会先啦。 哦，几时啊？ 出年就会有噶啦。 头年尾啊， 应该是上半年， yes. 即系唔想离个唱片太远， 系、啊、 会有嘅，有 okay. 有。 你咁所以到时就可能已经有机会系预告到新嘅 project 都唔出奇。 系啊， 哦， 好勤力噶我做紧乐而家。 知啦， A 罗啦， 我唔知点解佢一种好学生啊，俾 A 罗啊，嗰种嘅感觉， 除咗赚， 系啊，喂，但我真系想讲呢一张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啦，同埋系一张好美丽，同高级咯，都系嗰个字咯，好高级。的一張嘅專輯嚟， 多謝。 今日多謝林義文。咁啊，過去呢一年咧，佢都好俾心機上嚟咧，就係、是、介紹佢每一首嘅作品噶啦。 冇錯啦。 咁今次就講埋碟入邊嘅其餘嘅三首嘅作品添。OK， 今日多謝義文， 多謝。 Thank you。 工作会很忙，一恋爱会很狂，吸收再多都不够多，一于要吃天堂，一于要喝沙漠，一出世已很饿，很饿，很饿，很饿，日夜心裂着，似苦似豺狼，尽量的活着，尽量啦啦啦，日夜显迷着，有心有内脏，为什么？ 包括向示威者提供乜嘢支援，佢同英国政府都坚持相关资料只系观察嘅结果。 報道引述英國政府消息透露，英國外相藍通文已經傳召中國駐英國大使，並且表示對謝文傑的遭遇感到憤怒，表明希望中方檢視相關做法，並且追究有關行為，中方暫時未有回應。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政府反對美國國會就香港問題提出相關議案，形容議案有損美國以及香港之間的雙邊關係。邱騰華指出，美國政策一直都尊重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的原則，他形容今次的議案沒有必要，強調任何外國議會以他們的方法阻撓港府執行一國兩制的原則都是徒勞無功。邱騰華又說，擔心議案會給予錯誤的信息，令本港的暴力衝突惡化。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海鸥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在吕宋附近进一步减弱。同时，热带低气压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87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57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9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跌8毫，建设银行6.4跌2仙，友邦保险77.8跌1.7，盈富基金27.05系跌2毫，瑞星科技57.15升6.5，美团点评97.35升1.35，港交所249.4跌2.4，中国平安91.85跌5毫，工商银行5.78跌2仙，石药集团20.55系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108，瑞士法郎7.906，澳元5.333，加元5.889，新西兰元5.025，欧元8.66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8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06美元，卖出147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另外提醒翻港铁方面，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系仍然暂停服务。咁而家东铁线系维持旺角东站至到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中间系唔停大学站。咁而另外今日赛马日，港铁稍后会由下昼4:45起安排列车来往行走沙田站至到马场站。乘客如果想前往沙田马场，就要喺沙田站转车啦。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维园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坚拿道天桥去北角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搬咸道去中环，近住圣士提反堂挤塞，龙尾排到玛丽医院。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挤塞，龙尾系排到九龙城回旋处。

嘅派台作品啦，作曲填词有李十一、谢国维、冯咏琪，加埋有邓小巧。编曲有李十一，加埋谢国维啦，监制有谢国维啊。邓小巧嘅新歌《无神论》。好啦，三点三啦，又系同阿琼连线嘅时候啦。 嗨，你好啊！ 你好，你好啊！哇，今天有什么歌可以介绍给我们呢、啊？ 今天的歌好好听哦，咁样好核突，我自己扮台妹呢个方。 系啊， 喂呀， 咩歌咧？今日介绍 嗱，话说咧，有少少知识咧，同大家呢个普及下嘅。 系 咁，因为其实香港咧，即系唔同嘅颁奖礼，佢有所谓嘅接榜日期咁，我哋话，即系佢开始几时就会计落去今。今年嘅咁，我哋嗰日咧就 cut 啦，咁 系啦系啦，点解为之今届咧？ 系啦，咁喺台湾咧，大家都知道，其实佢集中一个颁奖礼咧，就叫做呢个金曲颁奖啦。咁其实佢嗰个咧，佢个 deadline 日子系好好记嘅，就系12月31日。 哦 ，OK， 系啦，咁就嗰日就系 cut 啦。咁呢一年有边啲作品咧？ 几好啊，几完整啊。 系啊系啦，所以其实咧，佢通常啊吓、年尾系特别热闹啲嘅。你谂下，旧年年尾， 香港都系啦，即系通常你话年头咧，我哋就开始有啲新嘢啊，诸如此类。咁我哋过咧七八月度咧，我哋就全力吹谷啦 吓，系有呢种嘅呢个发展嘅系。咁所以其实今年年尾一样嘅，都系好热闹啦咁样。咁杨丞琳啦，人生第11张嘅个人专辑就即将会面试啦。咁杨乃文啦，即系。号称是华语第一女摇滚啊，咁样啦。咁今日咧想介绍都唔系佢两位，系魏如萱。 哦， 系啦，咁叫做产后复出，即系因为之前生咗小朋友啦。咁咧产后复出第一张第一首歌咧系好得意嘅。咁今日就想介绍呢一首歌啦。咁、哦、今日咧亦都系佢新专辑嘅发布嘅日子。咁、新专辑嘅名字叫做《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即系我收埋唔等于唔记得咗。 系啦。系啦，咁今日呢首歌咧， 同断舍离嘅精神真系好大嘅违背啊！ 系啊，就系、是、叫你收埋晒啲嘢啦，咁样唔好抌啊，记得咁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叫做《恐慌症》， 系 咁好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佢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做咗妈妈你嘅第一首歌咧，你唔一定系充满爱啦，充满温暖啦，充满阳光嘅、 啊， 而可以系一首咧非常之。dark 曬非常之黑暗嘅作品， 但係佢呢種 dark 係嚟自乜嘢先？ 係啦，咁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其實 我個仔見到鬼， 咁其實應該佢個仔寫呢首歌啦、啊，咁樣。 點解個仔成日對住個牆角啲空氣講嘢？ 唔係啊，成日對住牆角笑啊，你先驚啊咁樣。喂，咁話説咧，呢、這個恐慌咧，其實有一樣嘢我哋幾熟悉嘅、啊，叫產後抑鬱啊。 哦。 咁但係佢冇啦，好幸好嘅地。但係因為其實好多產後抑鬱咧，好多人都話係嚟自嗰種擔心。即系你见到个小生命好脆弱啦，我到底有冇办法将佢培养成人啦？咁培养佢成为大学生之后，又有啲又会失踪啦，又会唔见啦，又会成啦，咁样你知啦。所以喺咁嘅环境底下，妈咪系会充满唔同嘅恐惧。系啦，咁其实呢一种恐惧咧，系作品当中想表达嘅，即系佢好带到入去嗰种黑暗啦。另外一种咧，佢话我想做个型妈，即 系 好型嘅阿妈咧，喺佢嘅笔下咧就系、是。我唔一定要寫嗰種好温暖啊、充滿愛嘅啲作品嘅啫、媽咪，我都可以好直面人生，就係我係有好多恐懼嘅。你嘅人生就應該係充滿好多恐懼噶。咁、但係你點樣繼續生活落去？就係諗辦法打低啲恐懼之後生活落去咯。咁其實呢樣嘢都係佢一路以嚟嗰種有型嘅態度嘅咁樣。 啱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每個人有好多唔同嘅面向， 係 即係你有唔同嘅身份啦，即係你係一個阿媽之餘，你其實可。是一个好啦，摇滚的一个 rock star， 又得嘅。咁然之后原来唔系嘅，原来其实我亦都有情人呢个身份嘅、我可以性感嘅。即系但系好多时咧，我发觉好多时真系，当你做咗妈咪之后咧，你就会舍弃咗好多唔同其他嘅身份。 就一定要变得大爱，变得温暖，变得成为世界嘅希望。 之后会电发。 同埋会着呢个橡筋裤头啦，最简单嗰啲裤啦，系咪？ 系啦，所以。其实系咪先真系？你望好多妈咪都系啊，电咗发啦。咁佢当然话有一个实用嘅功效嘅，诸如此类，容易打理啊，诸如此类啦。 成日唔洗头，冇人知啊嘛。 咁但系我成日觉得，但系你做妈咪，你仲可以系一个女人啦，可以个情人啦，可以有你嘅事业啦，你嘅兴趣啦，唔应该舍弃咯。 系嘅，同埋都几好笑嘅，因为咧之前咧佢有一段时间都好多人都问佢啊，几时出嚟出唱片啊咁嗰啲啦。咁佢会喺 Facebook update 嘅。 系， 仲有。 亚邦就出嚟啦，佢咪仲有廿日，我仲有廿磅，我就可以出嚟唱歌。 你以为减啊？我仲要加多廿磅啊！全新嘅面貌， 唉，我都想几时呢啲可以成为我自己嘅 Facebook 讲嘅说话。咁咧，新碟啦，藏在不等于遗忘嘅呢一首歌，带俾大家叫做《恐慌症》。 我呢个妈咪 系啊，真系好想做一个型妈啦，同埋好有才华嘅妈咪嚟嘅。咁咧作曲啦，同埋填词啦，都系有一位新晋嘅创作人咧，叫做吕康维。咁啊，娃娃艺员圈有参与填词嘅部分。咁入边咧系佢之前写嘅首诗，叫做《晚间爱人》。咁佢将嗰首诗就重新填翻落去嗰首歌度。 哦，几好啊！即系头先你咪讲紧即系人嘅唔同身份嘅。 系啊， 我真系发觉咧。 我唔知系因为我哋太胆怯，想去叫做揾一个自己去 define 自己嘅方法，定系点样咧？因为嗱，你谂下嚟，读书嘅时候你学生嘛， 嗯、 出嚟做嘢你一个员工啦，咁然之后结婚你人哋嘅老公嘅老婆啦，咁然之后你再未揾到嘢嘅时候，你就哦，我人哋爸爸同埋妈妈啦。咁但系去到最后， 我有个身份咁。 系啦，咁但系去到最后，其实你系咩咧？ 嗯。 系嘛？ 自己应该系点咧？咁样 系啊！我其实觉得呢个真系佢，譬如头先你讲佢嘅碟嘅时候，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问题问自己。 系， 即系你除咗系人哋嘅附属嘅一个身份之外， 嗯、 你 自己本身出发，咁佢就系话俾佢听，我想做一个想唱可以唱我自己想唱嘅歌嘅歌手咯。 嗯， 咁我哋呢个真系几有型嘅。 系啊，同埋其实唔系一定系一个身份。你话我话我系一个，譬如你咁啦，我系一个好中意食鸡煲嘅人。喂，咁你都会有一种热情喺中间嘛？ 系打边炉系。 哦、oh, ，sorry， 要更正你系。 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呢啲音乐作品有趣咧，就系佢可以除咗你觉得哇首歌好正， 嗯， 或者佢 show 好睇之外，其实系会令到你去问自己一啲嘅问题咯。 系 啊，一块镜咁。 咁呢个妈妈真系好劲嘅。咁、嗯、除咗系演员啦、歌手啦、创作人啦之外咧，同一时间佢都系电台 DJ 嚟嘅。 哦。 之前仲系做夜晚音乐节目嘅。咁。 子成。系你。 咁其实我嚟子龙咧，咁之后唔知道，即系佢真系翻翻工之后会有啲咩改变，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下嘅、 嗯。OK， 嗱，头先一首系妈妈嘅身份去写嘅歌啦，跟住呢首就系爸爸啦，都系近年近排新收到呢首系派台嘅作品啦，系、嗯、啦，咁啊，佢之前都系用爸爸呢个身份就系写个歌俾佢嘅小朋友啦，咁样，咁又有一首系讲佢送俾小朋友一份礼物啦噃。 嗯 讲紧嘅就系 Jason 陈柏宇啊，新歌有呢一首《爸爸的礼物》。 是未来光与路途，穷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孩儿你飞高一点，难挨最多家里见，一场浓雨我等你，打开你一片天。世间没风险，唯求你生有可恋，将我任你飞得多远，都给你供暖。看守，爱就要放手，什么事不对，情愿一早开放些，也别动之不够。与你变做朋友，胜过有话无出口，礼物是任你走。一点，成人。 怎算？交给我打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澄清警方对离开理大的人士处理方式，指出十八岁以下离开理大的人士会为他们登记，但是不会拘捕，会在调查之后才跟进处理。至於18歲以上離開理大的人士，離開之後會以涉嫌暴動罪被捕，然後警方亦都會再調查。李家超朝早見傳媒的時候，被問到是不是所有離開理大的人士都會被控告暴動罪，他當時說會以暴動罪拘捕所有離開理大的人，之後會調查，又說如果任何集結有人涉及破壞社會安寧就屬於暴動，希望外界清楚知道。理工大學繼續有人在校內留守，理大發表聲明表示校園一片凌亂，多處有危險化學品放在地上，亦都有燒焦的物品，散發出可能會影響健康的氣味。見到大部分人士陸續平安離開，校方才稍為放心。理大強調整個管理團隊包括學院院長前日下午開始一直在校園附近守候，希望俾願意離開的同學感到安心，所有人都可以盡快撤離。聲明又說校長非常擔心校園內的留守者在受傷或者出現身體虛弱、低溫症等的情況之下，未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援和治療。经警方协调之后，红十字会的救援队已经在前日和昨日到校园搜寻伤者，并且予以适当的治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强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耿爽說美方這種惡劣行徑不單止損害中方利益，亦都會損害美國自身在香港的重要利益。美方任何企圖干預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發展的把戲都不會得逞，到頭來都只會是枉費心機一場空。耿爽強調中方正告美方認清形勢、懸崖勒馬，立即採取措施阻止法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以免引火焚身、自食其果、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堅決反制，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较早前被内地行政拘留15日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香港雇员郑文杰表示，被拘留期间曾经被虐待和殴打，现时已经离职并且身在英国的郑文杰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被内地当局指他在香港煽动政治不稳，被扣留的时候一度被锁上手扣、蒙眼并且殴打，之后被迫签署认罪同意书。郑文杰表示，他当时曾经协助总领事馆收集在香港发生的示威活动资料，并且作出报告。被拘留的时候，被问到英国在香港示威活动的角色，包括向示威者提供什么支援。他和英国政府都坚持相关资料只是观察的结果。報道引述英國政府消息透露，英國外相藍通文已經傳召中國駐英國大使，並且表示對鄭文傑的遭遇感到憤怒，表明希望中方檢視相關做法，並且追究有關行為，中方暫時未有回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62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9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1蚊，建设银行6.4跌2仙，友邦保险77.8跌1.7，盈富基金27.05系跌2毫，中国平安91.85跌5毫，瑞星科技57.2升7毫，美团点评97.3升1.3，港交所249.2跌2.6，工商银行5.78跌2仙，石药集团20.5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45，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8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97美元，卖出14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开嘅中慢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九龙城回旋处。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窝打路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住九龙医院。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中慢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窝打路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九龙医院。咁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伊利沙伯大厦都有意外，中慢线都系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咧，中慢线有意外，龙尾近星河名居。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都系继续关闭嘅。咁东铁线咧而家就维持旺角东站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中间系唔停大学站。咁今日赛马日咧，港铁会喺稍后嘅4:45起安排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咁乘客如果前往沙田马场的话，需要在沙田站转车。九龙区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道路都是受阻。咁而家维里道、公主道和西九龙走廊的车辆就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的车辆就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龙尾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近维园道。九龙入口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龙尾近北角码头。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玛丽医院。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培正道同埋丽翔道近住红十字会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你教识咗我一份水果系几多少，咁一份蔬菜又点计先？ 一份蔬菜即系一碗未经烹煮嘅叶菜，例如生菜、紫椰菜；半碗煮熟嘅蔬菜咧，即系芽菜啊、瓜类或者系菇类都得；半碗煮熟嘅豆类，好似荷兰豆啊、红腰豆呢啲都计。 明白晒。 每日食唔同嘅蔬菜同水果，可以吸收不同营养，改善健康状况，以及减低患上慢性疾病嘅机会噶。 卫生署、香港电台、健康香港2025。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这天，只得烽烟对话，颓败到底，遍地乱战，无论选几多新呀，这本来呀，娱乐周末，自由乐周那气质。 星期六下昼嘅四点九。我哋有许廷铿新嘅派台作品。 尚有不止一个你，伴你一起，再见绿洲的优雅。 作曲有陈夏威啦，填词有 T-Rex 啦，编曲有黄兆明，监制有陈夏威。作品名称叫做《荒废之绿洲》，一讲到花同埋大厦，可能你都会谂起呢首作品嘅。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接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驶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情怀承受不起风化，丛林不过它，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它，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有过牵挂。 Lady Shine 有这一首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燕尾蝶》。今时今日再听这一首歌的歌词，可能你都会有很多的问题，起码我会问很多不同的问题的。我们的文明是不是真的向前进化呢？花你又摘紧啦，你又想起一个点样嘅大厦出嚟呢？歌词入边讲，我哋去适应一下啦。 是不是真的只是可以坐以待毙地去到適應一下呢？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令到你去問自己。跟着找你有對 Hertz 末日快車。 谁没有哭过请说你也在 林宥嘉之前的作品啊， 有谁曾经有事要活想象令呼吸也很难过 家的感同身受啊！点解会拣翻呢首歌呢因为见到有台湾的 Facebook 转发香港最近的一啲新闻，引用了当中的一句歌词，林夕填词的呢一首作品当中的呢一句啊。嗰句歌词是不一样的血肉之躯，在痛苦快乐面前，我们都是平起平坐。他想讲的就是这种感同身受的关系。 就在日落以前，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 孙燕姿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守护永恒的爱除了快乐和痛苦我们一样之外呢我相信对爱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就我秘密战斗破解继续挑战这新世界